是幸福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修来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胸膛不让你有退路。 而你就是那么叫我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告诉我你要我怎样。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，想打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掉点 上也想跟你怎样，和你在一起就是心花怒放，把你放在心上，这点和你很像。爱你就是那么的叫我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甘愿也要稍微拒绝。 听不见你就不住 baby， 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。 甜蜜的感觉来自孟飞传和陶晶莹，叫做爱哟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呢，同样是一首合作作品，来自苏慧伦和罗百吉，很开心的曲风 OK OK。 人是要金日币。 你有够饿，让我饿饿饿。 就一定这种胡乱说得出来，你真是第一。在你的 BB 口有好多 sexy baby， 瘦夜路走多要小心。 你不必猜我不是红，你别想骗我想当然。相约寂寞，爱像你一般的锁，每颗心都不自由，究竟是谁的错？ 却碰不到你。 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。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、oh, yeah.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、oh,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、oh,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、oh,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 就算未来遭遇风火雨，至少还拥有回忆。就算未来

我笑脸，当你不再刻意思念，日积月累，浓情不退，靠在你肩，我就有勇气去冒险，终于感觉什么是永远。我不怕世界善变，也从不怕路还遥远，牵挂最后都会变喜悦，两个人的岁月，有你这一生就够了，所有的生命都值得，我们的拥抱就像是呼吸，是那么的自然，又到必须，有你什么事都对了，不管是否还有挫折，但彼此珍惜是多么难得。去冒险，终于感觉什么是永远。我不怕世界善变，我从不怕路还遥远，牵挂最后都会变喜悦，两个人的岁月，有你这一生就够了，所有的生命 不相信这一切到了最后，你决定全身而退的走，坦白说我用所有再加一个承诺，会不会我们天长地久，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，让你我都可以，只要你会更快乐，如果你爱他。 我答应自己别再去奢求，也了解回忆稀释的脆弱，怎么会我的困惑因为你而颤抖，像一个幽魂般的漂流。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，让你用于忽略的走我，我倒可以只要你会更快乐，如果你爱他。 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，如果你爱他， 如果你爱他， 如果你爱他， 如果你爱他，如果你爱他，如果你爱他。 失去过，尝过爱的甜与涩，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，如果没有你。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那忽略蜿蜒的河流，当我溺水行舟，你在我左右，推着我走。哎呦，我太不由，因为爱满足了所有。生命中每个漏洞，你都用真心捕缝。Right now， 就从这一刻。